于是进士前贤两人决定组成一个演唱组，正筹备着写歌编舞等具体事务。 找你们 呀？谁呀？ 谁呀？ 什么？ 哎呦，醒 了。不是 啊， 你们俩发展够快的啊。 你说什么呢？啊，这人思想怎么这么肮脏啊。我们俩一个内屋一个这屋，哼，你又敲门又摁门铃的，我们知道你找谁呀。记住了啊，以后找我摁门铃，找他敲门。对了，你到底找谁呢？ 钱梦。 真是破坏创作气氛。钱梦。 哎， 我的歌词写好了。 好， 等着你配器呢。 好。 我好编舞。 编舞 啊？ 他编舞。 哦，我们俩呀组织了一个单元演唱团。这是我们团长。 团长 啊，主管行政。 那你呢？ 艺术总监呢？ 有演员吗？ 俩，一个团长，一个艺术总监。来，怎么着？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 喝酒。 怎么了？失业了？ 没有。 失恋了？ 说什么呢你？ 那就是失身了。 哎，我这 我看看，我看看， 笑你哪这么开的呀？来。 有什么事儿，咱俩是边喝边说， 边说边喝。来， 干。 啊， 你拿这是什么？ 泥鳅。 泥鳅干什么？ 吃啊。 生吃啊。 啊，哎，不是，你这走南闯北的也见过点世面吧？这都没吃过啊？好吃。我告诉你说啊，这泥鳅啊，《本草纲目》上说的啊，是其性寒，其味甘，可以滋阴降火，还可以肾壮阳，吃一个就知道了。来，抓住了。哎，这泥鳅身上又黏又滑呀，啊，你刚一抓它吧，它噌就从你这手指缝里钻出去。你要是再想抓住它，它是逮着砖缝就能钻进去啊，钻呢，那怕钻的是头破血流啊。人这是为了活命。 对 吧，我就觉得你说这人是不是跟这泥鳅一样啊？啊，哎呀，钻呢， 哎， 来，咱们 喝着， 咱把它全干了， 干了。 两人边喝边吃，边吃边喝，喝的都有了些醉意。 来，祝你成功， 祝你幸福。来，还有那， 祝你幸福。 你说，咱们这人是不是跟这泥鳅一样啊？泥鳅 为了活命。 没错，泥鳅，钱泥鳅， 沈泥鳅， 钱泥鳅， 沈泥鳅。 你看我像不像泥鳅啊？你看我，哎呀，泥鳅啊！ 我要来个泥鳅舞。 前门我不去，我就拒载。拒载了我。 你听不听？ 拒载 我要给你唱个舞。 我拒载 了 我。 哎呀， 我没有发票，你们别去。 沈鹏啊，沈鹏， 啊， 我老是看你一个人出出进进的啊，早知道你有事儿。 那天我开车回家，我老婆 啊， 在我停车的这路灯下边洗脚，等我。7年呐，结婚7年头一回呀，啊，我是一打把一停车，多舒坦啊！哪天我不这样？那天我一打把。一停车把我老婆给撞了。你说 撞了， 拉电线杆子的钢丝知道吧？ 知道， 正好钢丝镶进肉里，脊髓挤出来瘫了。 哎，那你没有带他？ 全国啊，你说说，全国各地呀、啊，全国多大的地方啊，全国各地我全都跑遍了，包括县城啊，我找过蒙古大夫，找过神医，我他妈我什么都找遍了，没救，家待着。你说啊，我是个人啊，是不是一个男人？ 你啊还算好啊，至少还有个女人惦记着嘛。可你说我呢，真是啊，一个人

50-90分贝。 控制噪音污染，创造诗意空间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